独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7号夜间至18号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提醒大家外出时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六，是我们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张律师呢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啊。那如果大家呢这个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呢发微信过来来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尤其呢有一些什么法律问题，您呢都可以发短信过来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关于房地产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法律纠纷呢、或者说有一些问题那不好解决，如果您去找律师的话呢，很可能还有费用啊。那么今天我们这节目呢完全是公益的，如果能给您解决了问题，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好，那么这样咱们首先呢先解决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一位叫小山村的朋友啊，他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发来了很多的短信，咱们先为他来解答一下。他这是一条一条短信来的。他第一条说是，请问律师，我们村呢已经被拆迁了，写的我母亲的名字呢，这个给了一套房啊，以我母亲名下房一套，假如用我的钱买这套回迁房，那么这套房子属于我吗？这跟借名买车是一样的吗？啊，这是他的第一条。然后再听第二条，他说是宅基地，其名是我父亲的，我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我母亲呢今年已经89岁了，一直呢与我共同居住在这个院子里边，而且呢在一个户口本上户主是我，他说户是我啊，当然没说户主是他，户是我。另外他说我名下的是没有宅基地的，如果不是照顾老人，我会有自己的宅基地的。当然总结他这几条短信的话呢，您来回答一下吧，关键还是房子问题。 行、首先咱们看啊，这个他第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宅基地，然后在母亲的名下被拆迁，那么根据这个北京的这样一个拆迁政策的话，这个作为集体土地被征收，那么他母亲应该是被拆迁安置人，那么他呢作为这个共居人，可能是也作为一个安置人，但是说这个签字的人应该是他母亲，因为宅基地，这个包括说这个房屋这个产权证上都是他母亲，那么呢，他母亲是作为这个被拆迁人的签字人，这是没 这个 没问题的，签字 所有人是他母亲， 对对对，签字人是他母亲，他可能是作为一个被安置人存在。 可能在协议里面会有表述，一般情况下说啊。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房子写的是他母亲的名字啊，但是可能最后呢要买这个房子可能还要补些钱或怎么样， 这个到就到下一步了。那么开发商他会有几种补偿方式，那么他所言的话可能就涉及了房屋的补偿，咱们只谈这一点是吧，其实至于资金这个金钱方面咱不说了对吧。那么涉及房屋补偿的话，那么也应当是他母亲签字，就是和开发商签署这样一个买卖合同啊，这样的关系。那么呢，咱们都知道签买卖合同是他母亲，那么房产证就是他母亲。在这个层面上说，他母亲就是这个被安置房的所有权人。那么如果说他说是想买这个回迁房，即使说是他实际出资，那这个房子也应当是归属他母亲的。那么之后到了他母亲名下之后，他母亲可以以赠与、遗嘱或者说买卖等方式再给予他。这可以的。 那也是说这套房子呢还是属于他母亲的。假如说你用钱把这套回迁房给买下来的话，实际上这个房子的房主还要看他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想法。 这里面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说，这是一个被安置房。被安置的对象写的是他母亲。 对。 那么就是他母亲是作为一个被安置人。那如果说国家层面上说如果要把这个放开了的话，所谓的一个借名买房的性质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借名买房的话，那么这个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这房子就是他母亲的。至于说他提供资金是他愿意。无论是他是以这种赠与形式还是以借款的形式，那是他俩之间的事情。这个不具有对外效力。 对，另外我还在想啊，很有可能小山村这位朋友呢，他是说这套房子呢现在写的是他母亲的名字啊， 对的， 是属于他母亲的，然后他想把这套房子给买过来啊，就出钱把这钱给他母亲啊，然后呢这个把这房子买过来，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套房子能够就是他出钱以后买过来属于他吗？ 我说了，因为这是个拆迁房、被安置房，如果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是吧，那么我说了，他和他母亲之间可以以无论是赠与、买卖或者是 都是可以 形式来给予他，但我说了前提是他父亲已经去世，这里面是否还涉及其他继承人，这个问题是咱们是没有考虑的。刚才说 对对对，因为你家庭成员当中还有一些其他人的， 如果有话复杂了就 对，要有的话真的你就要征求他们的一些意见了啊。 对对对， 虽然说呢这个他说他名下是没有宅基地的，如果不是照顾老人的，他会有自己的宅基地，也就是说他可能也会有一套回迁房没准儿。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被耽误了啊，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从这几条短信的话呢，有的时候说的也不是太明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已经留下来了，我们到时候呢会给你联系的有关人员，看看具体再跟您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交流，看看能把这个事情啊说清楚好吧。好了，那就像这位小山村一样，如果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开发商呢签订了买卖合同当中呢说是可以赠送给业主使用的绿地、露台、空地等等约定，有效吗？当然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案情，我先把这个案情呢来说一下啊。2010年的6月8号，张先生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就是商品房的销售合同。那么张某呢购买了某小区一套一层的房屋，并且呢开发商特别在合同当中呢约定送张先生就是屋前一片 9.85 平方米的一个绿地。那么张先生呢也非常的满意，于是呢就按照这个约定呢支付了购房款。但是等到了2011年12月20号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呢并未兑现送绿地的承诺。那么张先生呢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将开发商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呢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交付给张先生 9.85 平方米的绿地。当然咱们最终法院的情况呢咱们先不说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从表面看来啊，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就说这个双方都有些什么样的错误，或者当时呢疏忽了一些什么。 这个从表面上看的话，咱们看合同的话，咱们会有一个很明白的一个指示，就是说开发商在合同中已经明确说明送过，送给张先生一片绿地，9.85平米的。那么咱们一般的会认为说，合同上既然写了， 那么我是否可以依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去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呢？ 我觉得是应该的，必须的呀。 对，这个是咱们一般常理上会这样认为。但是咱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说这片绿地不是开发商所有的，或者说是它不是在规划范围内的，那么开发商有处分权利吗？ 那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他为什么开发商他承诺要给人家呢？ 我觉得 他自己没有处置他的权利。 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动机，我觉得做开发商。第一个，咱们当然说是去探寻这种的啊。第一个有可能的就是说，开发商是为了促销房屋。我就是这样给你一个承诺， 答应 了一个 赠的。 至于说能不能兑现无所谓，反正是、那个、 口头的是吗？但是他这里面合同里已经写到了。 这里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兑现这个承诺是绿地，因为咱们可以想象在日常中，像北京近些年好一点了啊，说在以前或者是外地的话，有很多的一座，比如说一些公共绿地。有可能被开发商占用，以私售的形式就给了这样业主。有的开发商可能他胆子大，先这样写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那情况，开发商就知道这个条款可能被认定无效。那么如果被认定无效，那再说至于你这个买房人愿不愿意去主张权利，因为这个成本也很高，对吧？成本很高，既然是无效的话，至少你不能主张我给你 退款， 给你去履行这个 承诺 、去兑现这个绿地的行为啊。这样的话开放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考虑，说既然说是无效的条款，反正我就这样写了，以后你要想主张权利，你的代价也很大，你是不是敢 是诉讼啊什么的。 他也有可能已经预料到这种风险，所以说呢他可能就这样写了。 那这个整个是一个无赖啊，这开发商这有点耍流氓的意思、 这个在日常中确实碰到过，北京相对说好一点。 他明明就这个开发商他明明知道这块绿地他是无权来处置的，但是呢他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为了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他就说这里边呢可能这个钱这个绿地呢能够给你怎么样、造成人家的那个消费者就买了这个房子，而且还付了款了。 对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开发商是知道这个绿地他是无法来处置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最后无法来实行这个承诺啊，来这个把这绿地给人家。那这个结果他已经是预料到的，那实际上呢人家消费者不懂啊，但是消费者最后一看这个绿地你没给我，那人家就肯定要跟这个开发商说了，那要不你就退我这钱吧。那他还不退，那人只有去诉讼了，但是诉讼的话那看来很有可能还被法院驳回，那这世界还有公道吗？ 这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作为买房人他诉的方式或诉的理这样一个路径可能有问题。因为他主张的是继续履行合同，那也就说明说他对这个整个情况也不了解。第一是诉讼之前对这个比如说有没有规划，开发商是否对绿地就享有一个物权，对吧？就是本身就是开发商可以自由处分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呢之前说明他没有明白这些事情，如果明白的话不能去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对吧？因为你毕竟是一种带有欺诈行为的一个行为。 对， 甚至说我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如果说还有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一般意义上讲的话，对于这样的纠纷会有提示。那么如果你作为这个购房人，你没有请律师，或者说是你没有对这些法院的提示给忽略掉了，对吧？你给过滤了，你没有去听去分析，那么你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代价。 是的，好了，那听您这么说我明白了哈。实际上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就是开发商跟你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比如说可以赠送给你什么样的绿地啊、露台啊、空地等等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好像有一定的约定，而且呢在签的合同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文字，但是有可能这些绿地和露台甚至是空地你最后是拿不到的。因为呢这些东西他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处置的，他只是跟你这么一说而已，甚至呢可能你的那个合同当中也写到了，但是一旦比如说诉讼到法院的话呢，那法院也得驳回，就是说这个诉讼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他本身也无权来 处分 这些什么绿地也好啊，什么这个露台也好，空地也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吃一个哑巴亏。所以刚才您说了，作为张先生来讲呢，他 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诉讼方式。如果他现在这种诉讼，就是说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交付给自己呢9.85平方米的绿地，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他以这个为一个诉讼点的话，估计呢，最终法院要驳回的。 对， 要驳回的。 其实这个在合同法上啊，有很多的条款可以适用，比如说引用这种欺诈条款。 嗯。 如果在一年之内 诉讼他欺诈、 诉讼期间是一年之内，他欠合同之后是吧、一年内如果发现开发商有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可以解除合同、即便是说过了一年说这他不能解除合同了，但是如果说发现开发商有这样的违约行为、可以主张违约责任的，必定是你开发商的某种，因为你的某种承诺， 对， 随便，即使是无效，但是也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吧？一种非诚信行为造成，对吧？即便是不解除合同，你开发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说实话，咱们可以想象， 哎呀， 这种违约损失的话，怎么评估？不好衡量。 对，所以就还是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啊，在之前对于开发商的一些承诺，我们真要分析着听啊。 是的，是的 啊，如果他真是说答应你好多好处，然后最后呢实现不了，然后呢你就是争来争去没办法，你送到法院，但法院一看的话呢，他就承诺不了的， 对， 那你这个诉讼也是白诉讼，你只能诉讼点呢改变一个，比如像刚才您说是告他欺诈也好，欺骗也好，或者怎么样哈、你像这种的，你看还直来直去，非得这个诉讼还要这块绿地，你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这诉讼肯定就是失败的啊。哎呀，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还是要懂一些法律知识。 对，因为就是一般的购买者的话，他可能很朴素的认为，合同既然写了，那我怕什么？可能就这样。 所以原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一定要签合同，要签合同。现在看来，合同都不把稳啊。 对。 有时候 真的需要理性的分析，理性的分析这个。 所以你说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呢，这个跟购房者签订合同啊，赠与购房者一些绿地啊、露台啊、空地啊，那么如果符合整体的规划，也不属于业主建筑物共有的部分啊，则开发商的赠与的合同条款是有效的。反之，如果赠与的位置属于业主共有部分，或者虽不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但是违反规则，则该赠与条款约定是无效的。所以这点大家回去一定要琢磨啊。另外就是购房者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商赠与你的什么他说的绿地啊、露台啊、空地啊，您不妨先事先了解一下开发商的整体规划图，了解开发商赠与的绿地、露台是否属于开发商享有的物权。如果不是他享有的物权，他即便口头跟你说了或者写在合同里了，那么最后承诺不了，是这意思是吧？ 其实说实话，这种就是一个法律纠纷。作为开发商来说的话，他因为他既然敢写这样的条款，说明他已经预料到可能造成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没错，没错。他就是明目张胆的在欺骗。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北京市还是少有， 少有。 但是在外地呢， 不好说， 有一些杂牌的开发商，或者说不太诚信的一些企业啊，这都很难说的啊。可是从这点上呢，我又特别的担心哈。你说作为我们消费者，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四面楚歌，就是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你说我们都认为跟大家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合同里边这个白纸黑字写的一些条文写在那儿，我们就踏实了，我们就想哎呀，这个万一最后有什么纠纷的话，还有合同在呢。那么从这个例子看来呢，合同都不把稳的，那我们在买房之前我们还了解很多的事儿啊，什么他说赠与的这块是不是属于他能够把控的，他有权处置的等等，我们还要了解这些吗？ 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说。第一个方面说，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能力资源是吧，那么你最好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呢，我自然的就有一个选择，我买一些大的开发商的房产，相对是规范一点，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说，我就这样去买，但是在发生这个这样情况类似情况之后，我觉得你需要考虑如何去维权，这里的学问应该很大。 好的，没办法，我们只有找律师哈。 对， 好，那下面呢还有一个例子，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违反房产调控的限购政策，那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吗？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啊，孙某啊，当然是这个房屋的出卖人了，他与黄某是房屋的这个买受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这个黄某就是买房子的人呢，向卖房子的人呢，孙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令人遗憾的是呢，第二天该地区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就出台了房屋限购的措施。那根据呢该限购政策规定，那黄某啊丧失，就是买房这个人呢，他丧失了购买这个涉案房屋的资格。那么在黄某与孙某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呢，将孙某就诉讼至了法院，请求呢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合同呢是无效的。那么孙某呢退还购房定金20万。在庭审当中的法院也曾向黄某呢就来解释哈，但是黄某依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呢法院驳回了黄某诉讼的请求。来，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行，咱们呢可能也认为说既然说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限购政策， 对呀，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依据这样一个限购政策不能履行合同，那我就解除去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呢？咱们一般人可能这样去认为，因为这个比较典型，所以说我要拿出来和咱们呢做一个交流。这个案件呢，其实我们需要分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调控政策的问题。这个调控政策能否以调控政策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一个依据？这点咱们可以这样说，根据合同法啊，咱们合同法呀有这个52条，有这样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咱们所有的合同依据主要的是依照着这个52条来转的。那么咱们更具体的说呢，就是说政策无效的行为这个调控政策是否属于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因为违反咱们52条最后一款是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条款是无效的，咱们主要依照的是这样一个路径去解决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咱们一般的司法实践呢会认为呢，这样的所谓的房屋限购，咱们针对本案说是房屋限购政策不能作为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依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限购政策呢，因为咱们根据说呢，它不属于法律规定，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才无效。无论是说合同或者是合同条款。 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人家黄某啊，本来已经想买这个房子，而且呢也把定金都交了。 对。 但是呢不是人家不想买啊。 对。 是人家呢他已经非常遗憾，就是他这个被新出台的这个房屋限购措施所限制了，他没法买这个房子。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呢就是违约了，是吧？那这怎么算呢？ 这种情况我觉得就需要这个分析法律和咱们本案的实际情况，就不能咱们再理所当然的认为说如何如何了。那么咱们分析法律这种情况呢，我们先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合同是不能履行了，这点咱们确认吧。 对，是不能履行了， 这点咱们谁也不能否认的。合同还能是不能去履行的。 对， 因为如果咱们细细的分析合同法的话，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合同有效，但是合同可以不能履行。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可能分双方都没有责任，还有或者是其中一方有责任情况下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是不是这样？ 对。 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双方都没有责任，所以有一点我们确认，关于本合同双方都不应当向对方承担责任，这一点我们谁也不能否认的。这一点法律也是尊重的。那么只是说我们如何去维权的问题，还是回到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详细分析，不要理所当然认为说我有合同我就拿着合同怎么怎么样。这个需要分析法律和和我们的 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就这种所谓的限购措施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这个分析这样分析，就是说它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一个依据，但是说这个限购也是会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不能履行。 所以本案我就告诉了说，我们如果采取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途径是怎么去解决呢？主张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对，因为我们确认合同是合同是不能继续履行了，但是呢，依照法律规定呢，你又不能确认这个合同条款是无效的，或者是合同是无效的。情况下，合同有效没问题，我可以解除吧。解除可以吧？另外，我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此原因不是双方原因造成，对吧？这点咱们确认是政策 原因，所以说双方不对任何一方不对对方承担责任。 嗯嗯。 所以我解除合同，我也不承担责任。 嗯。 那就退我的定金吧。 对 对。 OK 了。 嗯。 你说和他所谓的主张无效，他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吧？ 嗯。 无非是说，也是说把合同咱们给他停掉是吧？然后呢，退我钱，他也是这样考虑，因为他知道买不了房了。 嗯。 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个手段，就拖，咱们都不解决，放了去。 嗯。 让合同处于一个这样状态，等到说我有资格了。是吧？情况下，我们可以再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他不履行，我可以告他。 对对对 对。 实际上呢，我总觉得好像在法律上呢，是太严谨了啊。这有时候有点像文字游戏似的。比如说这个黄某就买房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无果的情况下呢，他只有把这个卖房人孙某呢诉讼到法院了。他要求的是，就是他们双方确定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啊，他说成是无效，但是就这个诉讼点来讲，那法院是驳回的。 对， 啊，说这个这个合同是不应该无效的，他没有什么无效的理由。 对，他可以重新起诉， 他可以重新起诉， 解除合同。 起诉成什么呢？就是要解除这个合同。 是的， 哎呦，我的天哪！ 是的， 这个法律，哎呦，这个所以就说你怎么来起诉，找哪个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按他这个说，这个认为合同无效的话，那就失败了。 是的 啊，那就被肯定会这个被法院驳回的。 你诉的不对 啊，你诉的不对， 没有依据， 啊，所以他重新再诉，那就要诉就是解除合同。 是的 啊，就由于国家这个限购措施造成我没法买这个房子了啊，继续 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 哎，对，所以我呢只能是解除这个合同。 是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可以要求孙某啊把那个定金还给他了。 是的 啊，如果他现在诉讼的是合同无效，那就不行。 对，会驳回， 被驳回的。 对对。 哎呦，所以这个事情，有些事情为什么要找律师啊？因为咱们真不是法律人士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入手啊。所以呢，这个案子胜了与败了的话呢，真是一念之差呀。 其实咱们这个也都说明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 嗯， 这个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嘛。 嗯嗯。所以呢，从这个例子啊，我们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说，购买合同违反当前的房地产限购的调控政策，它是不属于就是所谓的合同法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这种情形的，它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是有效的啊。二，就是因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的存在，所以呢导致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啊，出现了履行不能的，那么这个合同的任何一方均可以提出解除合同，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啊。另外还有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就是购房者呢最终因为限购政策失去了购房资格，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话，那法院一般呢会向当事人来阐明啊，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来违约方赔偿损失啊。当然说这两个例子呢，猛一听的话，哎呦，这太无理了啊，这怎么就没有道理了，好像没有是非观念了。其实不是，法律终究是法。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严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